锵锵三人行，咱们汪永辰老师啊，今天他是最好的嘉宾，因为江河十年行，人家他们这个 NGO 这个组织啊，要用十年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踏勘云贵川那边的六条大江，包括踏访那里的这个农民， 水都给他踏干了。 正是要说说这个事儿，百年不遇的大旱，而且真是天象异常。邱老师，你看啊，东北大雪。也是多少年未遇的那么大的雪，最近还哈尔滨刚降大雪，西南就大旱，就闹成这么一个，而且就我可以给你看看这个照片呐、啊，人民的好总理啊，愁成什么样了？咱们可以赶紧瞧瞧，哎呦，这是温总理啊，温总理要站不好能漏下去，你瞧，看这是温总理拿着这个干枯的这个禾苗啊，这个发愁啊， 瘪的， 愁啊愁啊，然后你再看下面。小孩子的饮用水，现在温总理就是说啊，先保饮用水啊，这饮用水都成问题。你看，挨家挨户现在这个排队去找水去运水。你瞧这个抗旱，这是这人民呐、啊。咱们再看看下面，现在都发这个票， 供水票， 抗旱救灾供水票。然后你再看，黄果树瀑布是现在是成了这个样子。你看。这是本来的，我去的时候黄果树瀑布，你看这个黄果树瀑布啊，本来啊是很美的这个景色呀，水帘洞啊，它里面有一条甬道的，人可以走过去的，现在你看那旱的没水了，那成阳台了，我看这都看见了吗，就到这个一个程度。哎，汪老师，你这个江河十年行行到现在，这个是有什么感对比啊？ 对，我想可能现在大家更多的谈的是全球气候变化使得这个大气环流受到了影响，降水的减少的这种的异常，但是我们江河十年行这十年来，我确实发现了我们西南这些一些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导致这次大旱，我想可能还需要研究，但是我还是很想把这些问题来说一说。 他的这个观点呢、啊、比较猛，在新京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西南大旱是天灾还是人祸，显然你觉得是人祸。 也不是说我就下结论，但是我可以把这些问题给摆出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研究哈。第一个就是我认为的，就这桉树，因为这个现在我们都知道西南它有原来都是有大片的森林，大片的树，原生林一直保存，像西双版纳都是热带雨林的这样的地方，可是现在呢就是造纸，就是需要一种速生林，他们就从新西兰引进的这个桉树，首先它是一个外来物种，外来物种为什么叫外来物种呢，就是它不适应这个本地的这个生态环境，它是在它当地可能它有天敌，它有多少年来形成的一个小环境， 对对对， 然后到了我们中国，到了我们中国以后呢，这种树呢是一个抽水机，被形容成它需要大量的水，因为它是速生，它两三年就可以砍伐，砍了以后就可以造纸，就可以变成钱，那利益集团他们就大量的在云贵川包括广西来种这个桉树，那么种了桉树以后呢，其他的植物都没有了，现在甚至海南，我前两天采访一个科学家，他告诉我海南现在没有鸟了 啊， 因为这个桉树它散发出一种味道来，鸟不喜欢这个桉树呢，还有一个呢，它要大量的用肥， 嗯， 大量的用肥，然后呢它呢是个霸王树，有了它其他都没有了，然后这个肥呢它就顺着这个流下雨流走，又去污染江河。 那林业部不知道这件事情吗？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项目。 这个有待去追究吧。 对，反正该提哪壶。 大量的这个桉树在这个云南、在贵州、在广西这样的种植，对整个我们的森林式系统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可以说， 桉树说起来成抽水机了。 抽水机、霸王树，还有抽肥机，有很多有很多的。 嗯。但是就说这次很多人不明白，真的是云南、贵州不是什么天无三日晴吗？ 对对对， 那是个富水区啊。 一想到这个地方，这怎么会没水？ 对，你像我说的 滇池，我的印象就滇池啊。 对，你说我们河北大旱可以，你怎么那个地方大？ 我说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森林养育，我们都知道这个水靠什么？靠森林去养育，对不对？森林就是蓄水，那么森林出了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江河，我们现在三峡的现在修了以后，它的上游要一库八级，在金沙江要修一库八级水电站， 这还是仅仅是一个 一库八级， 因为缺水，因为要发电，因为电有利益，因为我们需要能源，我们需要发展。那么这些水电站呢，我们可以看照片哈，就是把一条奔腾咆哮的金沙江拦腰截断，把水蓄住。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河流的它是有生命的，它这个河流它的这种流动不仅仅是为我们人类，我们老说这水要不发电就白白的流了。现在我们知道，这种你把水截住了，下游的河床干了，因为那种引流式的而且它的地下水在严重的下降。我们刚才看到温州， 咱们看看这个照片， 这是黄河源头， 黄河多漂亮， 这是 黄河源头。 可是我们你看看，我刚才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其实就是污染， 这是到了黄河的 中下游， 那你徐老师你看这泡沫， 这是长江，这是我们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丽江的那一段，但是在它的旁边在修的水电站，就把那么漂亮的地方就成了这样了。 所以 就其实不仅仅 拦它就断流了嘛， 它断流了，然后下游呢它那河床是干的了吧，没有水，然后呢地下水就是严重的下降，像刚才那种裂着这种大口子的，那就地下水已经都不知道下到了什么地方。 你知道他说这个事啊，让我想起我们要不是外行不懂，你看一个错误观念是以为种树就是好的，看来种这桉树这玩意儿挺要命。再一个观念呢，我们以为说是建水库，有些环保主义者好像说反对建水库，可是这次云贵川大旱，很多人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是我们的这个水利设施常年失修。你看我给你看一些这个数据啊，就是说云贵并不缺水资源，但是水资源利用率呢只有6%，而贵州的小型水库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修建的。然后呢，这个我给你看这个，中国现在的8.7万座水库，并险水库就占了3.7万座，占水库总数的42.5%。然后呢，这个已经建成的8.67亿亩灌溉的耕地，灌溉水利用率也只有不到一半啊。然后呢，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就改革开放30年来，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这对照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啊，绝大多数水库都是在1949到1978年建起来的。你知道他的这个问题是我在过去我弄不明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啊，你为了发电建的那种水电站是拦坝的。那个汪老师认为是不好的，他们是反对的。可是实际上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农民的水窖也没水了。过去说的那个东修水库，完全是为了蓄水、为了灌溉的那种水库水塘，现在也都没水了，因为根本很多就年久失修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农民现在到处去找水。找水都出了劣势了，这今天刚看这个新闻嘛，农民就到那个很深的洞里去找水，就死在那里了，就是到处找。村里比如说原来说有4口这个井，现在已经有3口就已经混浊了，或者是没有水了，或者是被污染了。所以为什么饮用水都有困难？ 其实我们，你刚才我纠正一下，你说我们反对那种发电的那个水坝吧，我们并不是说反对修这种发电的水坝，我们是反对无序的。我还强调一点哈，就是说我们当然需要能源，对不对？我们谁都需要，你看我们做电视也需要电，对吧？ 对， 我们这是肯定需要的。那我们电现在火电我们认为它有很污染，那么很多人认为水电是清洁的，但是世界大坝委员会说的呢是15米以下的水电是清洁能源，但是我们现在修的都是100米、200米甚至300米的这样的大坝。那这样的大坝其实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种留存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 我明白，所以刚才你们讲的那个数据跟你讲的看上去有点矛盾，其实不矛盾。 对， 其实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些纯粹为发电修的超量的大坝对环境有破坏。 对，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其实这个水库，我们笼统的叫它水库，但是这个水库它有不同的功能。那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呢？我们缺的是我们当年李冰父子来修的都江堰这样的，它是起到的是灌溉。 我们现在这灌溉的这种呢不赚钱，而这种大水库是非常赚钱的。 这个文道刚才数据讲的，大部分的那种小水库呢， 对，起到灌溉作用。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 对， 就毛泽东时代修的。 对，人民公社那时候修了大量的水利设施。 那个时候修，因为后来那个包产到户了，就是单干了。 对。 所以呢，这个农民起来修这个坝的能力减弱了。以前那个修坝是义务劳动啊，或者冬天大家大兴水利， 我都 参加过。 对， 那种呢就是为了当地灌溉。 灌溉。 那估计现在那个地分开以后，这个在操作上， 这个基本上 这个要需要深入的研究，全国范围里深入的研究。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还真是很有意思。我再给你看看，咱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啊。当年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嘛。湘苏维埃政府要抓水利，设立水利委员会。然后这湘苏维埃主席还兼任水利委员会主任，要求你看啊，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各种水土保持工程，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就是从1956年开始，基本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我就想啊，现在很多人就在说这个事儿，那个时候有蛮干、有盲目的性质，修的很多水利工程也都是乱胡是瞎胡闹。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呢，那个时候全民农民一起上，修了很多这种水利设施、这种水库灌溉用的。 灌溉用。 今天人家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说你国家这么有钱了，你就是给农民工给钱嘛，你给劳务费，怎么就不能让他们兴修这些水利设施呢？这个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不赚钱。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汪老师，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的云贵川旱成这个样子，跟那儿的修水电站，包括种什么桉树，污染环境，都有很大关系。 我认为我们的大自然是一个系统，就是它是就跟这两天老有人说，我们想一些什么救急的措施，我就说你这个病都不是一下子得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些病也是，中国有句老话说，病来如山倒，病走如抽丝。 对。 对吧，你这个病就是慢慢积累的，你的这个西南的生态遇到了这么大的挑战。你知道大渡河现在一条，我们当年红军飞夺大渡河，抢夺泸定桥，现在有356座大坝在它的干流和支流上，我们有照片可以看。泸定就是我们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这个， 现在红军要逃就难逃了， 随便过现在。 对对， 这个对，你 一座河上有300多座大坝， 包括它的支流 啊、 但所以我们要分析，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不是专家， 对， 但它这些大坝哪些是对当地生态是有破坏的？ 对 啊，迫使地下水下降，哪些呢是对当地有保护的？这个都要专业人士。 因为你把这个河流全都给改道了，把这个河流全都断流了。你把这个河流，你像它河流有三个连续性，一个是它的水流的连续性，一个是它水生生物的连续性，一个水的营养的连续性。你一截断，这个河床里什么都没有了。 嗯， 地下水下降了。你说它会造成什么灾难？现在需要时间来考验。 对， 不，但现在问题是，假如现在云南的观众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他一定会说，王老师你说的很好，可是远水怎么解近渴呢？我有一招，我想出来了、这叫近渴的方法，咱温总理这么发愁嘛、我觉得北京应该做点贡献了、这是直接跟北京有关。因为你想嘛，我们现在在用电，对不对啊？这个占了人家的生态，北京不是有那个气象部门可以打天空，可以打下雨的吗？奥运期间不是很管用的吗？ 有那云你才能打，没有那云你打了。 这些部队现在应该调到西南去， 已经在调了 是吧？据你知道，然后呢，钱要是不够的话呢，那筹款，捐钱，咱都愿意接。 徐老师，我告诉你，北京可以为了这个水啊，做点什么贡献？我们可以看看北京的一些数据啊，我给你们看看啊。北京市区供水管网的漏水率高达15.9%，每年跑冒滴漏的水相当于71个昆明湖的水量。北京全市的洗车点超过9000处，洗车用水量每年3000多万立方米。 但是北京现在洗车用中水了， 用中水了哈？ 什么叫中水？ 就是经过处理的污水，经过处理以后， 水循环的，但是也就相当于15个昆明湖的水量。然后说，北京一共有38个标准高尔夫球场，需要巨量的水资源维护，一年耗水量约为20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10个昆明湖的水量。 北京提供住宿休息的洗浴场所共有1045家，每年每家用水大约1.5万吨，这些洗浴场所一年的耗水量接近8个昆明湖的水量。 而且还有一个节目说那个水的质量啊，早上一打开的时候的水的质量是最差的，因为它停在水管里，所以他号召大家打开10分钟以后才用， 放了10分钟的水。我其实2006年，我那个我们去考察北京的这个水库哈，就永定河，就你刚才说这38个高尔夫球场，其中有6个高尔夫球场是建在永定河的河道上。 我天！ 然后呢，我们那次去呢是12月28号，北京已经有4个月没有下雨，没有下雪。极为的干旱， 建在 河道上，就是说那河已经干了，那河道完全可以建高尔夫球场，但是它有点，但是它还有点水汽，因为呢高尔夫球场呢它要有草坪，然后他们冬天也要维持这个草坪，怎么办呢？打深井，100多米的深井来浇高尔夫球场。 你知道我有一次看到啊，我大概是到北京那个昆玉河吧，我觉得给老百姓没人权呐，你知道吗？我说到北京没什么地方可玩的，我说到昆玉河边是不是去看看？好，我去看的那个河边脏不溜秋，乌七八糟的，可是我看前头一段河啊非常好看，我想过去，铁丝网拦着，因为那是高尔夫球场。然后呢我还有个望远镜，我在看高尔夫球场啊，那真是那个绿草如茵，旁边的这个河哎漂亮， 那化肥都有毒的 是吗？ 那高尔夫球场里面谁住在里面谁倒霉，哎呦，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坪啊，它要杀虫剂， 对， 要大量的杀虫剂，它非常容易长虫， 绝对不是天堂。 然后呢它用这个大量的，然后呢它就污染水源。我其实我们现在还经常被听到一个专家们哈，甚至一些官员说西方的那个水江河已经开发了80%-90%了，特别是像水电，他说我们现在的开发的利用率很低，我们还要大力开发，他们已经开发了80%-90%了。我曾经采访过德国的这个环保部专门负责水的官员，他说我们德国79%的水是不能用的，包括地下水，包括自然保护区的水，我们开发了80%-90%，是那个能开发的21%，所以我们把这个分母和分， 他先撇出来一部分，他撇出 不能开发， 然后把可开发的80%-90%。 对，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地下水，在很多国家是绝对不可以用的，这是子孙后代的水。 对。 可是我们现在这地下水是越打越深，越打越深。 所以温总理站在的土地上，像站在一个国际象棋的台盘上一样。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而且你是说这个污染呢、啊？好像他们就说贵州六盘水那边， 对， 你说有个地名就叫水城，它怎么可能没有水呢？可是你知道吗？它不但有水，还有煤，就是这个河呀，污染到什么程度？农民把这个河水拿出来晒干了，就能当煤烧， 叫煤河了，现在 叫煤河，就直接当煤烧了。你他就能这个程度、啊、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三个哈，一个是森林被破坏了，然后是水流被破坏了，然后就是水质被污染了。你像本来就是有限的水，可是你像这次我看到报纸上说珠江已经断流了，就珠江源头断流了、但是我去珠江那个曲靖那边，一直到六盘水贵州这边，那个珠江完全是黑色的，就是你说的他这个报纸上看到的说他已经成了煤河了，这个是假如说是报纸上的哈，但是我亲眼所见的珠江就是因为这 个，本来我们听那个西南大汉呢，总觉得这个是忧国忧民，我们来因为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部分也是我们的民族，所以想象你听汪远征讲完以后，你知道这个跟我们的每天的生活直接有关，咱们用的电，咱们在上网，咱们开的空调，那个电说不定就是那个大坝拦出来的电，所以我们的生活说难听一点，这个全都是联系在一起。 前头老有人问我们说、你说怎么办，说那我们现在生活是需要水，我们不发电怎么办，我们需要能源，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一个 GDP 的产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5-10倍，就是我们对能源的这种浪费， 就是或者早期开发， 这是有我们的这种局限性。 这个， 但是确实是我像我刚才说的这些高尔夫球场，像你说的这种漏水， 跑冒滴漏， 对你说，比如说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20年前我陪一个比利时的记者在内蒙古采访，然后就是他住的那个房间的水管子漏水。他就叫了几次修都不修，他说这是多大的浪费，内蒙就是缺水的地方，然后最后付账的时候他不付钱， 我说你为什么不付钱？他说我要付了钱，下次他还不修。我这次不付钱，他下回他就得知道有漏水，有人提出来了，他不修不行，人家不付钱了。就是他就有这个二十年前他就有这个意识。 那他比利时人要一般的就被逮起来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是这事儿我没想到，就刚才徐老师说的，你说在那边西南地区那边，怎么这个小水电就是水电站啊，水电站的什么老板们把持着农民灌溉的命脉呢？ 对，因为比如说李冰父子修的那个都江堰的，现在已经不能满足成都平原这么大的人口 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人口的增长，那么就说它是要灌溉的。但是它灌溉的时间，它蓄水的时间和人家农忙的要浇灌的时间是一样的时间，因为这个水电站是水电部门修的，水利集团修的，那么他们就要在他们蓄水的时候是根据他们的发电的来蓄水，而不是根据你农忙的季节。 那这个管内电站的是什么？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 当然是企业了。你看，我们现在在一直在保护的这个怒江，它是世界自然遗产，我们说不应该修大坝，它现在没有修大坝。但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去年就是江河十年行，我们这个江河十年 就这本书嘛， 对，我们江河十年行的时候，怒江的干流的两岸，我们就一路走，一路从比中洛到六库，数出32个小电站来。这些小电站都已经第五包了，都已经第五承包、第五包了，还赚钱呢？你就说它的利益有多大？ 它是什么人开的呢？是私人的还是国企啊？ 它本来这个承包，它肯定都是跟从政府那儿开始就往下一直包，包到最后都有很多都是浙江的老板，都有就是各地的什么什么是四川的老板来去承包。 这 那他承包了这个，他肯定是要发电。 归根结底是名不正言不顺，关键就这两个字：国企，国企。你到底国就要为民，企就要谋利，你这两个字就矛盾的。所以这个大坝这个水管理啊，它是想农民还是想电力，它根本性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的这个大旱上，如果把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真的摆到台面上， 国企为什么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样的公共资源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分配？ 对， 没错， 是利益集团去占领 谁的？ 对，水到底是谁的？ 哎呦，我都没想到他们都卡着农民的这个， 看来给我们用吧，你别忘了。哎呦。